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到明日朝头早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明显增强，明日中午之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随着该热带低气压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明日稍后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明日下午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增强，渐转多云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今个星期后期雨势减弱。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喐一喐，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我是夜鬼嚟嘅，唔好要我喐啦！ 唔喐唔喐，梗系唔喐啦！ 你唔喐，我喐， 咁我算系喐定唔喐啊？ 我喐啊，喐得好劲添啊！ 新声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在天朗气清的星空底下，我们又聚头了。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我们当然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无论是什么天气，风风雨雨也好，好像今天这样这么晴朗的天气也好，我们都会准时在九点钟新闻报道后出现，然后一路到凌晨12点。大家都明白，也都惯常习惯了这个三个小时的靓歌再重聚。9点08分了，如果讲天气不如睇睇天气先啦，因为我好珍惜呢几日即系蓝天白云、阳光普照嘅日子。 因为天文台嘅朋友话俾我哋听咧，下个礼拜好似大风大雨噃，睇下系咪真系先。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天晴，气温咧介乎喺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明日稍后风势增强，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咁啊，展望方面咧，星期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本周后期雨势减弱，哇！即系话咧，礼拜二开始咧，大家出街嘅时候咧，或者去户外运动嘅，更加要注意，系会有大风大雨嘅。好啦，由而家开始，我同两位好拍档又聚头啦。阿乔你好 ，Hello，Hello。 咁啊，上个礼拜咧，你又有工作在身啦，吓咁啊，都好似惯常咁啦，即系个长假期你都放咗假啦，吓咁啊，而家精神爽利又翻嚟啦。咁啊，阿乔都眨下眼啊，同我哋好几年咯， 系咯，时间过得真系好快。 系啊，有冇数过自己弹咗几只歌？ 哇，咁啊冇啊， 你估下啦，即系我都唔知道，不过真系估唔到。即系我自己都唔知佢喺呢度唱过几多只歌，咁啊边时都估唔到噶啦，嗬？ 估唔到啦， 估唔到啦。弹过几多只歌？即系你好简单啦，每一次平均每一个礼拜你弹20首啦，起码噶啦，啊，起码 都有， 一定有。咁诶，20首乘一年系几多啊？ 52个星期啦。 系啦，吓。 咁啊， 1000首 噶喎。 系啦，十年好容易啫，十年咪10000首咯。 咦系、 哦？你系百万富婆嚟噶咯？ 我而家变咗万手琴手， 万手琴手啦，可以自己清噶啦，可以噶啦，真系唔容易噶，即系公开地演奏10000首歌，系咪？即系仲要大量嘅全球嘅观众咧、听众咧一齐听、一齐欣赏。多谢阿 Vince 同阿乔啦，咁啊更加多谢嘅咧就系大家，因为咧呢几个礼拜咧我都好耐冇做过一个行动，就系、是、接电话啦，咁啊倾得好开心。连续两个礼拜咧，我哋都会接周围全球来自四面八方嘅电话，大家倾下偈，问候下大家，究竟你还好吗？1872388，稍后咧我哋就会继续接电话，一路倾，一路点唱，一路唱歌，唱咗歌俾你听下先。我想将呢啲温情带到去每家每户，带到你嘅身边。带到你的耳边，还要唱一些很少听的歌，很少的版本。平原万里，浮云万里，那景色般优美。今天有了你，风光更秀美，心中充满着欣喜。流年未去，我陪着你，到景色清幽处，清风告诉我，清风告诉你，彼此生来是一对，心中不再忧虑。人似是白云飞，他朝上鬓花白，情意也寄山水，陪伴着你，常陪着你，到山水清幽处。身边有了你，心中有了你，世间温情在我心里。照上鬓花白。 返，情意也寄山水，常陪着你，常陪着你，到山水清幽处，身边有了你，心中有了你，世间温情在我心里，身边有了你，心中有了你，世间温情在我心里。 一只好熟嘅歌，但系听起上嚟咧，太特别咯，好唔习惯咧。因为呢个旋律咧一响起咧，你一定会大家一齐跟住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嘅国语版，因为太过深入民心啦。竟然有一个粤语版嘅，嗬，系啦，你可能第一次听都未定。不过呢个版本咧就系 N 年前啦，胶唱片里边咧，就多谢郑国江老师已经将呢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咧，变成咗粤语版。咁所以里面呢，你会喺字里行间呢，你会睇到好多有了你啊。有了你就係佢寫俾陈百强嘅歌词啦。有陪着你啊，又係陪着你走啊嗰啲咁。好多都係好熟悉嘅一啲好温馨好温情嘅歌词，我最至鍾意。一首叫做温情嘅歌。將温情带到你身边啦，希望今晚就係咁。九点三啦，九点三过咗啦，我哋再将我的屋企的电话号码讲俾你听下，1872388，一阵间咧打通咗都唔顶噶，因为你唔好成日以为啊电台嗰啲电话好难打，因为咧我呢个节目突然间突发性咧系接电话咧，未必一定好多人打嘅，你信我。咁咧就有机会咧无端端咧，即系啲好多外国嘅朋友都打得通啊，唔知咪长途电话特别优待，我又唔知。不过唔知点解咧，好多来自上个礼拜啊，再上个礼拜都系咁啦，系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英国啊，到到都有啊。咁希望今日都可以接啲啦。当然本地嘅，我哋香港九龙新界嘅近水楼台啊嘛，吓仲啱倾啲嘅。阿 Vince。咁有隻歌呢，嗱我哋今日呢都会讲啊，不如唱一啲呢平时少唱嘅歌啦，甚至乎大家可能呢话太耐冇听过啦。咁呢啲歌即係可以喺今晚呢可以尽量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喺一路以来呢，我哋都会喺网上好坦白讲，就收到好多即係上网上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 Facebook 有㗎嘛。有个专业嘅，咁好多提议嘅，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咧，我哋不能够逐一回答啦，系亦都唔能以前咧有嘉宾嘅时候，亦都唔系好太方便将啲时间霸住嚟点唱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有时间嘅时候，不如我哋咧轻松啊随意地将呢啲真系好听嘅歌重温一下好嘛？ 好啊， 呢一首啱你啦， 系啊呢、這个苏慧伦嘅歌曲。叫做我不是一个人住，独自在这空间孤单的等你，有了我你不知，终应早已预期，已当作平常，然而陪伴有收音机，去告诉我我并不痛悲。独自在播歌阵，假装这刻亲你，太过爱你，一颗心不懂得生气。已惯了凌晨，那是怀念你的笔记，也已替你对我温馨说对不起。像住在一起，身边我伴随有无形的你，活在我心中我欢喜，不管等一个世纪、不感觉我独住，像住在一起，心只有未来，从不会死，就算得不 到始终可呼吸，有过你的空气，独自在这空间孤单的等你，有了我你不知，终应早已预期，已当作平常，然而陪伴有收音机去告诉我爱未想放弃。在抱歌枕假装这刻亲你，大过爱你一颗心不懂得生气，已挂了凌晨来时怀念你的笔记，也已替你对我温馨说对不起，不感觉我独处像住在一起，身边我伴随有无形的你活在我心中，世界、啊、不感觉我独处像住在一起，心只有未来从不会死，就算得不到始终可呼吸，有过你的空气，独自在这空间孤单的等你，若了我你不知，终应早已预期，已当作平常，然而陪伴有收音机去告诉我爱未想放弃。 歌名有得意，我叫做《我不是一个人住》，有国语噶。 系啊，国语就是我一个人住咯。 系咯，咁得意嘅，我啱啱调转嘅。 系啊， 系可能咧，因为佢唱嘅国语咧，苏慧伦唱嗰只歌，我记得我都有播过好多次。可能就因为太流行啦，啲人咧就哇好听啊！我可唔可以参加你一份子啊？于是乎咧，就变咗《我不是一个人住》，有好多人追佢啊嘛。啊，咁啊真系可以。我唔知道蘇慧倫嘅婚姻狀況，我真係唔知道。不過會唔會係唔係一個人住咯？而家 我就知道佢而家就算即係而家到今天都仲係好靚。 係咩？ 係啊。 係㗎，我唔知佢要點樣樣㗎，唔係好記得嘅蘇慧倫點。 誒，佢眼大大咁樣咯，嘴嘟嘟咁啊。 哦，係咁樣㗎。係 啊。 咁就好靚㗎啦。啊，唔怪得咁多人去整容啦，整大隻眼同埋整厚個嘴唇。 係。 咁就靚啦！哦，原來如此，原來就係因為佢。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哋就今日係好隨意地咧，希望同大家接下電話。咁你講咩歌，我哋就唱咩歌嘅。阿邊時你想，即係好得意嘅。我諗都好少咁樣嘅機會。我想問你想我唱咩歌咧？我成日都話，次次你唱嗰啲歌都係我想你唱嘅，我提供嘅多數。我唔知道我想唱咩歌喎，即系如果你即系吓，你头先你讲过话，突然间我发觉，哎呀，真系劳苦功高啊你，哇喺10,000、1,000只歌后啊，如果你系有咩10,000只琴手啊， 系啊， 为我哋2,000靓歌再重聚咧，即系真系哇，即系刻下咗呢、這个即系汗马功劳啊，哇，真系犀利。 咁你20年为20,000首咯，起码 点止啊？止。我一至五都有唱 过， 系、哦哎、10岁啦，20,000首系咪？咁当然即系冇咁长嘅时间，你唱唔到咁多歌嘅。 系 啊，咁你突然间即系会有啲咩心血来潮？我好兴咁样嘅，阿乔就知啦吓，即系我突然间用个钳下书，我想唱呢只咁样，即系因为太多歌咧，系好耐冇听，好耐冇唱，我亦都觉得啲朋友咧，即系啊系某年某月某日咧。佢哋喺網上都提過好幾次，我哋都冇唱，即係呢啲咧，有冇啊？英文歌都得噶，我好中意唱英文歌嘅，你知嘅咧。 其實咧，我好中意聽阿爸唱一首英文歌嘅。 咩 ？You lead me, I cried a tear。 係啊， 竟然 係、啊。 好啊，冇問題啊，我睇下有冇歌詞先嚇。你估我咩 key 啦？我同你拍檔咁耐都唔使講。

my hand when it was cold. When I was lost, you took me home. You gave me hope when I was at the end and turned my lies back into truth again. You even called me friend. 话就话 ，You need me， 其实系 I needed you 先至啱。多谢各位朋友支持呢个节目，我哋先会继续喺度唱歌。I needed you。九点半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应该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時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表示会在明天下午至黄昏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明天早上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明显增强，明天中午前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随着热带低气压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听日稍后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警方拘捕一名在深水埗任教的37岁小学教师，涉嫌以网上游戏的虚拟武器诱使未成年女童提供不雅照片和影片，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上个月接报，一名女子发现她8岁的女儿手机内有不雅自拍照，发现女童曾经透过网上手机游戏认识一名男子，对方促使女童提供不雅照以交换虚拟武器。男子亦都曾经透过视像对话促使女童作不雅行为。警方上星期五在九龙湾拘捕涉案男子，在他的手机发现其他未成年少女的20张不雅照和3段不雅影片。警方说，疑犯透过游戏通讯功能和受害人联络，取得联络方式之后，假借提供稀有虚拟武器，利诱女童提供不雅照和影片。案中有7名受害怀疑未成年少女，现时没有证据显示有疑犯任教的学生是受害者。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在港独这类大事上，最重要是向学生讲出港独是不可行，至于业界使用什么的教材或者是教法，可以再作讨论。杨润雄又说，目前未有具体方案处理触及港区国安法的投诉个案，但如果涉及违法会转介执法机构。另外，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亦都提及，教育局为教育把关实属必要，应该携手让教育回归教育，重拾正轨，绝不能让校园成为港独歪风和违法意识滋生的温床。深信绝大部分教师持守专业，让学生成为负责任的良好公民和国民，为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贡献。南韩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政府宣布星期一起放宽部分防疫措施，包括容许夜店、卡拉 OK 等有限度重开，以及开放给观众入场观看体育赛事，但入座率最多只可以达到30%。南韩过去一日再多58宗病例，数字连续4日维持在100宗以下，累计24600多宗。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晚上8:40发出。在晚上9:00，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790公里，即是在北纬17.1度、东经119.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的晚上到明日早上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明显增强，明日中午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随着该热带低气压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明日稍后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明日下午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增强，渐转多云，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今个星期后期雨势减弱。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迎今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创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到底乜嘢系剧场入面嘅真实呢？ 吓？讲到明做戏就梗系假噶啦，边有真唔真实噶？ 吓，咁唔通一套戏越假，观众就会睇得越过瘾？咁点解我哋平时又会批评有啲演员演戏演得好假，又或者我哋会批评一啲剧情唔真实、对白好假呢？到底演戏嘅真实同现实中嘅真实有咩分别呢？想探讨呢个问题，介绍大家睇一本书啊！就是由日本戏剧创作者平田织助所写的《演剧入门》。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反问。 当我们思考什么是戏剧入面的真实的时候，答案和另一个问题息息相关，就是到底人类又为什么能够接受自己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呢？ 作者在书里面讲到，研究怎样创作真实的戏剧并不是他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他真正想探讨的是我们人类到底是透过什么机制去感觉到真实的呢？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机制，我们就可以尝试在剧场里面创造一种真实的体验。 我们在剧场里面有时会因为一些所谓好假的演技或者剧情而完全投入不到，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会试过因为一些明知不是真实存在的角色人物，因为他们的经历而流下真诚的眼泪。 到底乜嘢系真实，乜嘢系虚假呢？有兴趣嘅朋友，不妨读下呢一本由平田织作所写嘅演剧入门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来吧，伴我飞，不忧不需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长路若太短，花火生命更短，双手可触及你，有眼泪亦是暖。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9:40。我哋由而家到凌晨12:00都会喺度现场直播嘅。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当然有我两位拍档就系 Dennis 泳师同埋阿乔啊。咁啊，我哋今日都好似上两个礼拜咁啊，我哋真系好有机会咧，同大家倾下电话。1872388就系我嘅电话号码。当然有人打通咗。我哋接第一个电话先。喂 喂 喂，估下先，男定女定小朋友先咁娇嘅把声。你系边位啊？ 陈静乐。 啊，又听唔到添。喂，你再讲多一次。啊， 陈静乐啊，我 系。哦，你系小朋友嚟嘅系咪啊？ 系。 几多岁啊？阿乐仔。 就快七岁啦。 哦，就快七岁啊？你系咪乐仔先，定系乐女先？系仔啊嘛，系咪啊？ 系 系啊，七岁其实即系读几多年班啊？ 第二 年班， 二年班 啊？一年班。哇，啲咁叻嘅，一年班识打电话嚟嘅，你系而家9:00又唔需要咁早瞓啊？系咪翻紧学啦？定喺屋企温习啊？ 喺屋企， 爸爸帮佢打嘅。 哦， 早啲 瞓。哦，翻阿乐姐而家。 越快就要瞓觉噶啦， 唔紧要，唔紧要，慢慢同阿 Uncle Albert 倾完偈先。 系啊，我哋系总台之友嚟嘅。 系啦，好啦，阿乐仔啊，我想问下你咧，你而家系咪自己每日都翻紧学噶？ 星期六日唔使。 系啦，即系听，即系听日就要噶咯噃。 系。 哦，咁啊，翻到学校咧，咁啊要同嗰啲同学咧，系咪要系咪坐开啲啊？先生叫你。 唔系。 唔使啊。咁你有冇戴口罩上堂？有啊， 有一塊塊嘢咯。 一塊塊嘢噶，哇！原來好似啲食肆咁啊，我都唔知道喎。原來啲小學生要一塊塊嘢隔住，但係透明嘅，你睇到隔離嘅係咪？ 係。 哦，咁你有冇戴口罩啊？ 左手邊同埋前面有咯。 你冇啊？ 左手边 哦，你 有同埋前边， 我知啦。嗱，一块块我就知道有啦。但系你有冇戴口罩上堂啊？ 有 哦，咁啊，乐仔，我想问你咧，会唔会成日戴住口罩唞唔到气，好辛苦啊？咁样噶？ 唔会， 习惯咗啦，已经系咪？ 因为下昼唔使。 哦，下昼唔使，点解啊？下昼翻放学啦。 系啊。 哦，咁你平时你放咗学，你中意玩咩噶？喺屋企做咩啊？ 听香港电台就玩 咯。啊，你系一个好乖嘅男仔嚟嘅，因为你好听妈咪话，啊，听妈咪叫你讲咩你就讲咩。 妈咪同 佢自己话系真噶咯。 哦，系真嘅，就啱嘅。我听你把声都知道你系一个好醒目、好乖嘅小朋友啦。好啦，嗱，你系咪一生人，即系你成世人未试过打电话嚟电台噶？ 第一次打， 第一次打你 呢个节目。 哇，我有幸啊，真系荣幸啊，乐仔，多谢你。 第二个节目就试过嘅。 哦， 已经 打俾边个话 ？Jimmy Five 同埋玩玩星期天。 哦，哇，你真系犀利喎，你常客嚟噶咯 ，Jimmy Five 又有打过，玩玩星期天又有打过。咁但系咧咁夜就好少，又好少可嘅咁啊。爸爸頭先講話即係特許你啦嚇，打完電話就瞓覺啦。嗱，呢件打完電話咧，今日咧 Uncle Albert 就送一隻歌俾你。你有冇點唱啊？你知點唱係乜嚟嘅咧？ 點唱咧？嗰隻你同天文台合作嗰隻嘅。 咁醒目嘅，你點會知道有隻咁嘅歌㗎？ 因為我睇過咯。 哇！好嘢喎，你真係成日上網咧。 我哋。天文台之友都同埋 系哦，你哋都系天文台之友。 我 咁我要喂话时话喎，真系好嘢喎，乐仔你点呢只歌？因为咧，如果唔系咧，真系好耐都冇唱过，好耐冇听嘅。咁啊， 我都每次佢都听过好多次 啊。哦，呢只歌嚟好唔好听啊？乐仔呢只歌叫《天气候人生》啊， 好听， 好听咧。唱歌嗰个系咪靓唔靓仔啊？嗰、那个 Uncle Albert。靓仔啊，唔系我嚟咩？系咩？好靓仔嘅嗰个，唔系我好似。好啦，好啦，好啦，乐仔同埋佢爹哋妈咪都系一啲天文台之友啦，吓、啊，真系好有意思嘅，因为咧呢只歌咧我就系啦，同天文台一齐合作咧，就写咗一首叫《气候人生》。咁啊，即系呼吁下，即系全世界嘅人啦，包括我哋啦，咁啊要保护呢个地球啦。如果唔系啲天气变化咧，就会令到我哋好多问题出现啦。大家一齐环保啦，爱护地球啦，好嘛？女仔好唔好啊？一于系咁话 ，OK， 好，一于系咁话吓，每年打一次嚟啦。吓，仲有咩啊？ 特别点唱俾乐仔嘅婆婆，星期三做手术顺利，希望 好好一定顺利 ，OK。多谢晒你哋嘅电话吓， 好，大家健康快乐， 大家健康快乐，好似今日嘅天气咁样吓，即系蓝天白云吓，阳光普照就好啦，人生系咁啊最好。好，多谢你电话，拜拜。我呢只歌咧真系佢唔提醒咧，就真系好耐冇唱过，叫做《气候人生》啦，就系特别咧为天文台经过天文台咧就系散发到去全世界，系讲即系地球嘅气候。我哋嘅创作就叫做《气候人生》，送俾大家。 怎会这样变？有果有因，莫说天弄人。冬季竟热暖，再高气温，四处怨声沸腾。气候变化，暴雨共狂风。今朝不可独善其身，就算有天赋才能，都总会遇见密云。就算见春归来临，没见花开树荫。当一切还变不可控制，当心态遇上难题，爱护世界，共协力应对到底，无惧气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罪，实际。世界可变蓬莱，驱黑暗迎接未来， 愿四处朝气洋洋，让爱冲走看在，不惊怕幻变空，勇气势，不相信事与愿违。美丽世界，愿继续散发光辉，无惧气力似流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罪，实际无惧气力似流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罪，实际天时地利人和，气候人生。 歌名就叫做《气候人生》啦，可能你第一次听都未定。你可以，如果你有啲小朋友咧，就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可以上网啦吓，随时喺 YouTube 里都会揾到呢一只歌。有我哋拍咗 MV， 仲要去到呢一个好高嘅山峰上边，就点解咧？嗰度有个天文台嗰、那个网个发射嘅网站啊，等等去收呢啲天气嘅信息嘅。咁拍咗 MV 啦，咁仲有三个版本嘅，头先系广东版。有一个国语版同埋一个英文版，因为天文台都会将呢个信息咧射到去全世界啊。好，所以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我哋已经一个电话之后咧，已经到咗9:50再接一个电话先。喂喂 ，Hello，Hello， 你好， 系 你系边位啊？系啊，系你啊。 我系 Teddy 啊，听唔到。 Teddy 啊 ，Teddy 系咪啊？ No, Paddy. Paddy. Oh, yeah. Paddy. Sorry. 听唔到，啲人啲电话好好蒙啊。Paddy， 请讲，请讲，你来自何方啊？喺边度打嚟噶？ 我喺个 Bay Area。 Bay Area， 咪即系美国，美国。 系。 哦，即系喺大湾区，即系三藩市附近啦，系咪啊 ？Yeah， 系。 你系咪好耐冇讲过中文啊？ 不是 刚才我听你即系偈咧，你好似好似即系又想讲英文又想讲中文咁样，不过唔紧要。你喺 Bay Area 已经住咗好多年啦，系咪啊？ 30几年。 哇！咁咪即系老华侨嚟噶咯噃。 唔系好老。 你系咪 Paddy？ 你觉得即系当然啦，你已经系即系落地生根啦。你觉得喺在加州生活呢几十年，好简单讲，你愉唔愉快啊？中唔中意啊？ OK 啦，我好 lucky 啦。 系啊， 我嚟 Bay Area 嘅时候就系啱啱呢个computer 开始 starting， 系， 所以喺个 area 里边我 kind of lucky， 因为。在那个这个 arena 里面咁可以生存得到。 哇，最好啦，因为你那个身处那个地方，如果你在整个中心即是周围，其实现在呢一个好像辐射式这样，全部这些由 computer 开始互联网啦，所有这些大公司最劲的全球顶级的在你那区，是不是？ Yeah. 哇，你就是从事这个工作来的啦。 是，我是 做 个网络设计。 哇，犀利，网络设计啊，咁啊啱晒啦，因为即系我都有喺嗰度徘徊过，即系 on and off 啦吓，咁嗰度咧真系几好嘅，好有气氛嘅啲人啊，咁啊仲见过 Zuckerberg 添喎，撞到佢。 哦，really？ 系啊，佢都落嚟食啊？ 系 喺直觉喺 Silicon Valley 咯。 係啊，佢出嚟食嘢咁啊，都好 casual 噶。咁anyway 都唔緊要，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嗰度唯一唔好住咧，就係嗰啲租好貴。嗰啲屋啊， 系啊系啊系好正，以前都冇咁贵， 梗系啦，梗系啦，嗰度哇，即系最劲嗰啲喺晒嗰度做总部，咁你即系直谷全球而家都闻名啦，咁所以冇办法噶啦，咁系要喺嗰度做嘢啦，咁啊都好嘅，咁啊即系因为你做嘅从事嘅工作咧，系对于全世界咧好大贡献，如果唔系咧，我谂我哋啲节目都唔会射到咁远啦，吓你都听唔到我哋啲歌啦。唉 ，Billy 真系好开心啦，你诶养民几廿年咧，都即系有心打个电话嚟翻嚟香港，唉唔可以讲阿老华侨啦，三十几年都系差唔多啦，同你啊咁，我喺呢个电台都唔止添啦，咁所以你点翻一只我哋香，即系你好想嘅香港情怀嘅歌啦。 我想听嗰个《移舟晚唱》，《移舟唱晚》。 系啦，咁《移舟唱晚》就啱嘅。本来咧就嗰个音乐咧，个广东音乐咧有一首叫做《移舟晚唱》。咁嚟到呢一个咧就系，但系呢一只歌咧就改咗做广东版咧，就叫做《渔舟唱晚》啊，咁啦。 Okay. 咁所以啊，哇，你点会记得呢只歌嘅？你平时有听一路听中文歌嘅？ 哦，系啊，我朝头早今日出去行嘅时候，想起打电话 你。哦，多谢你，多谢你。而家你几多点啊？系，唔记得问你添，好早、啊。 而家系6:46 六点几，太阳出嚟未啊？ normally 都未出嚟，我 normally 5:00 要。哇！你而家即系 morning has broken， 如果 just broken， 因为啱啱破晓时分嚟嘅。我听到啲雀仔声，系咪真系雀仔声嚟嘅？ 因为我喺 个 park。 哦，唔怪得咧，真系哇！我哋听到喂啊，听到咧系六点几嘅加州啊个吓嘅 Bay Area 啊，即系我哋咧就而家身处喺大湾区，就听紧对面嗰个湾区。嘅雀仔聲，係啦，我哋夜晚啦，咁啊，以前靚歌再重聚係永遠係夜晚嘅，咁啊，以後咧就早啲起身啦，嚇，得閒打個電話俾我哋啦，同埋要最緊要帶埋嗰啲雀仔聲過嚟，哇，係啊，真係哇，好清脆啊 ，yeah， 我聽到啊，我聽到啲雀仔聲啊，又唱埋呢只歌就啱啦，我哋香港咧正值係晚上，我哋係泛舟於避風塘。唱渔舟唱晚俾你听，多谢晒 Patty， 多谢， 多谢 你， 多谢 Patty，thank you，thanks for calling。 红日照海上，清风漫转凉，随着美景匆匆散，钟声山上响，海鸥拍翼远扬，要探众星响处，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般粉，美景不可永日享，船划破海浪，终于也归航，沿路长，痴心却在远方。收钱

谁人来代替我？谁人能代替我？人人凝望你的一刹，你像在看我。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第二个小时啦。十点零七分嘅时间，而家气温系27度，湿度系78%嘅。咁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阿乔同埋电视，当然仲有电话另外一边嘅朋友。我电话号码系18723888，会唔会系你啊？吓，如果系你的话咧，就可以打俾我18723888。OK 啊，我又接通咗一位啦。诶，喂，你系边位啊 ？Hello， 你好 ，Albert。 Hello， 你好。 梁太啊。 诶，对唔住，再重温一次得唔得？ 梁太。 梁太听到啦，头先啱啱撞咗，唔好意思，梁太。 你好嘛 ，Albert？ 几好几好，你咧你咧 ？OK 嘅。 OK 啊，喺香港咧，好清晰嘅个电话，系咪？ 系啊，因为我诶点讲咧，应该差唔多20年前同你倾过偈啦。 20年。 系啊， 你点解咁好记性啊？你打去边度同我倾嘅呢个节目？ 唔系， 唔系啊， 系点讲咧？ 系 一次你 performance 嘅喺台上面，系啊。 台上面点倾到偈啊？ 你啱唱完歌嘛？ 哦， 唱完歌系啊，都唔系点样倾嘅，即系同你 say 个 hello 啊！ 哦 ，OK， 多谢你啊！二十年前我当然已经系唱紧歌啦， 由你初出道开始已经唔止十年啦，一只风嘅歌已经 系 好多人咧。 梁太你都好资深喎、啊，你都竟然风你都有听， 系啊，我好中意只歌啊！ 即系你讲嗰只日本歌嘛。 系啊，你唱得好好听。 我基本上我都好乐意唱嘅。第一咧就即系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咧，我好记得嘅，我就即系一见钟情。咁啊点解咧？就因为我都讲过好多次，你知唔知只歌点样嚟嘅？点解会喺香港出现呢？ 其实我应该都唔 系 好清楚，但系、 啊、 我听到嘅时间，我就一听你唱，我就觉得你唱得。好全神啊！爱上咗呢只歌啦！ 你以为我系日本人添啊？ 系啊， 唔觉意。我以前出嚟唱民歌就成日唱呢只嘅，咁啲人真系以为我系日本人嚟嘅，因为点解你知唔知？因为佢哋都唔识日文，我又唔识，咁佢以为 嗰阵时你比较年轻咧，个样系有少少咧日本人嘅 feel 嘅， 有少少啦，系啦，嗰阵好兴日本嘅咪音乐文化，咁我又冇刻意扮嘅，但系咧我偏偏咧就遇到呢一首日本歌。咁咪成為咗我業餘民歌，即係我由讀書開始學嘅。 咁你話我聽咗你歌聽咗幾耐？ 哇！咁我係啊，我都唱咗好幾年學界咧，咁然後將呢個歌帶去一個即係民歌晚會啦，甚至上電視唱啦。咁因為咧就係我中三有一個同學，佢咧就係、是爸爸係日本人嚇，咁咧於是乎佢有啲日本嘅聯繫啦。咁嗰陣咧啱啱有隊日本民歌隊就唱咗呢隻歌。咁啊，喺一首校園民歌，咁佢 因為其實我點解即係咁印象深刻？因為你唱嘅歌之間，我都仲係一個中學生，但係而家已經唔係啦。 哦，你個啲女啊啲仔已經係大學生畢咗業添啦，係咪啊？ 係啊，你真係。 梗係啦，我都識計啦。 你唔好話到我咁老啦。 唉，我識計數噶嘛，咁我都係啦嘛，我啲仔都大學畢業咗好多年啦。咁、 啊、 你起碼你啲仔女都中學畢業啦，起碼 係啊係啊， 咁所以時光係快嘅，所以你越係知道快啦，我一早已經知噶啦，咁所以咧我就越係珍惜嘅，係即係我衷心講。 但我就要讚下你咯，因為你咁多年都冇個樣都係咁啱。 哇！ 仲系咁青春？ 咦，我系咪应该同你合伙开一间啲嗰啲叫做诶咩嗰啲美容院啦、啊？不如 唔系、啊，我讲嘅系嘢系，我谂多多即系多人会认同我咁嘅讲法，因为你系 baby face 嚟嘅。 冇咩用嘅，最紧要就系、是、即系。点讲咧？咁如果你话喂，如果系一我一出世咧，就好似郭富城啊嗰啲，就系张国荣嗰啲咁靓仔，咪仲着数？ 咁你有你嘅风格噶嘛？你有你嘅 character 噶嘛？都有你嘅 style。咁讲真啊，我觉得我好欣赏你嘅就系、是、你 一路貫徹都係好忠誠於唱歌，同埋夾啲好好嘅歌俾我哋聽。咁我好多好多謝你，好 唔 好 謝你嘅。我其實我是衷心多謝所有朋友，因為如果你哋唔中意聽我揀嗰啲歌或者唱嗰啲歌咧，根本我唔會做到而家嘅。 同埋你係陪我哋一齊長大咯， 呢個最難得啦，所以我好珍惜啦。咁 啊，我有個 request 啊 ，Albert。 好啦，請你任何 的 request。 其實你都 request 到我，我想你。唱风俾我听， 我就唱风啊，得啊，冇问题啊，冇问题。 系 呢啲歌，我真系由细唱到大，任何情况，我都可以唱嘅。咁以前咧就九成九咧就梗系揸住吉他啦，喺个台上边啦。咁有最初嘅时候咧，我有队民歌队嘅，咁 后系 啦，系有队民歌队嘅，咁啊有啲同学嚟嘅其实。咁而家咧就即系当然我自己每一年嘅个人演唱会，我都几乎一定唱呢只歌。 我而家都好渴望你嘅，几时嚟？ 话时话咧，梁太啊，你话时话咧，我之前我做咗4次4个礼拜四场嘅网上演唱会，我就有唱呢只歌啦。你又收唔收到？你又知啊 ？OK， 咁我而家就再喺2000靓歌再重聚香港电台再唱一次俾大家。 多谢你，阿文， 多 谢 晒，多谢你嘅电话，梁太，拜拜。 同埋，我想话将呢只歌转俾我老公听。 好呀，系啊，梁生你好啊，梁生。 系，佢坐喺度喺度笑 紧。哦，喺度笑紧啊！呢只叫做卡啫啊。 系啊，好多谢你，阿文。 好啦，多谢晒， 咁 希望大家嘅心情都好似呢只歌一样清风送爽。 人は誰もただ一人旅に出て人は誰もふるさとを振り返るちょっぴり寂しく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人生につまずいて人は誰も夢破れ振り返る彼方しの枯れ葉舞う冬の道で彼方しの照る音に振り返る帰っておいてよと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誰も恋をした切なさに人は誰も愛きれず振り返る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海かへなずたたひとりいぼずず海かへなず泣かないで歩くんだ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 唱翻以前少年时代嘅歌咧，系可以令人唔会老嘅。你信唔信啊？系呢个系我其中一个方法嚟。猛咁唱翻少年时代，谂翻你少年时代嘅光景，谂翻你少年时代嘅一啲乐趣，唱嗰段嗰阵嗰啲歌咧，系最紧要。阿边时，你几时啊？唱翻呢啲少年咩歌？你少年时代唱咩歌嘅诗歌？ 诗歌系都系占大部分啦，因为个生活都系围绕住教会嘛。 啱嘅，啱嘅。所以今时今日我都中意你唱嗰啲诗歌啦，因为一听就知道咧，即系嗰个歌者咧。对于那只歌的感情，即这个是我的很强的感觉，即任何人唱我都会知道，这首歌肯定是跟你有些很好的感情联系，或者是某一次、人生即最有印象的 moments、一些回忆等等，那他才真正有那种味道的那种感情在这里，一听就知道。不如现在听个电话，看看他会不会点正你那些少年的歌曲了。喂 喂 ,Hello。 Hello,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我姓沈的 ,Emily。 叫做姓沈。 Emily, 我叫 Emily 啦。你好 ,Emily, 你在哪里打来啊？ 我在香港打来的。 好啊，啱啦，香港边区，香港区定香港九龙？ 新界。 哦，新界啊，啱啦、我们大部分人都在新界住。新界啊，真是。即是福源广大一点，可以多些选择。 我第一次打电话上你电话。 是吗？是吗？ 是 吗？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又想问你什么心情，突然间会想起打电话呢？是不是刚才我说话很容易打电话？ 是的，其实我听了很久的，因为每个星期日我都会支持你的，还有你那个四场的、网上面的演唱会我全部有听的。 哇，全部啊，那每个成两个几钟的。是 啊，我每次都支持你的。 哇，多谢晒，那还可以重温的，那就得闲先咯，就算听不到 live 的。不过呢，我你知不知道有个消息啊，我跟住23号开始又有四场啦，四个礼拜。 是啊，我知道啊，我都会继续支持你的。 次次都不同歌的。所以咧啱晒我，因为咧你就算做40场都好啦，都唱唔晒我哋中意嗰啲歌嘅吓，咁啊都系阿边士同阿乔啦，我哋啲拍档，你一唱话你话咩歌，我哋就即刻可以唱，我自己都觉得即系多谢佢两位。咁我而家跟住23号，我而家度紧啦，究竟唱咩歌咧？咁啊，度好噶啦，到时你就知啦吓。咁时间都系星期五啦，逢星期五，咁啊星期日要翻嚟呢度啦，星期五就喺网上。开 show 咁啊，几好。因为虽然咧，我哋疫情你都知啦吓，即系嗰啲场馆嘅 show， 我哋冇办法做啦，暂时。咁啊，多谢你吓，唔睇电视，听收音机。因为大部分人都系习惯咗呢啲时段都系睇紧电视嘅。 系啊，咁今个月啦，咁我都有两位嘅亲人啦，生日啦，咁我想祝佢哋生日嘅，咁我想点一首歌俾佢哋咯。 你讲埋佢名字都得噶噃。 哦，好啊，咁佢叫 Simon 啦 ，Simon 一个系啦，一个叫 Gala 啦。 哦、OK， 咁佢哋两位都系十月份生日嘅，咁我想点翻爱是不保留俾佢哋两位听嘅。 啊，可以、啊，我哋可以话、啊。找 Vince 唱好听的，他唱诗歌。 好啊好啊，我都 咁啱啊！头先我哋咁啱讲起啊，佢梗系即系唱诗歌大噶嘛，咁啊，所以佢唱诗歌咧好入心嘅，啊，好听嘅。多谢晒你个电话啦 ，Emily。 好啊，多谢晒你啊 ，Evan。 好啊， 同埋 Vince。 OK， 我送阿 Vince 送一份十月嘅生日礼物俾十月嘅寿星两位，同埋 Emily。爱是不保留， 上天是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曾做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刹那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 长存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想生命全归处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处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处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再无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多谢你的爱是不保留，不过我们的电话都完全保留地不断地打入来，虽然我们有少少的时间，不过都想接多个电话。喂 喂， 你好啊。 是你好啊。 你是哪位？ 是你是我是卓龙，我姓韦的。 是韦，韦先生，韦小宝的韦是不是？是 啊。 是不是韦小宝的韦啊？ 是啊。 是姓韦的嘛，你说。 是啊，是啊。 是咯，就是韦小宝的姓都是姓韦。你想不想做韦小宝啊？ 哇，做咩？ 咦咦，好啊，即 系 我系啊，哇，真系好有福气、啊。如果系就好咯，讲笑啫。唉、哎，喂，Mr. Y 系啊，而家我哋呢啲时间又唔系好多，咁第一咧就系、是、你点解要打电话嚟先？ 好啊，太耐冇同你倾过偈啦嘛。 系咩？以前有冇倾过啊？ 好耐咯。 好耐、啊、 都唔记得咗几时啊！因为我早几年嘅时候，你喺医馆开演唱会，我都有嚟喎。 哦，系咪几年冇嚟啊？你咪你咁生外啊？而家 你有冇见过我嚟听演唱会？有一次你话都见过我啊！医馆都嚟，你嗰早几年开演唱会有一年啊，请咩张伟文啊、曾路德嗰日啊、 哦， 我都嚟到啊。 哇，系咁啊！我一定认唔到你啦！喂，几千人我点认你啊？我唔点知你坐边行啊？ 啱啱我就对到正个爵士鼓嗰度咯。 哦，咁样啊，咁啊都唔知边个吓？你知唔知我台上面睇落嚟咧？其实基本上系唔系睇得太清楚嘅。 哦，系啊。 系啊，不过有时候开灯我中意啊，所以叫场馆开灯。 上年啊，你点知张伟文啊，佢 last 一次嘅演唱会开三场，我啱啱好好彩啊，去整第一场啊，你临尾又嚟咗唱歌啊，你。 哇，系啊，梗系要嚟啦，我一定要支持佢噶嘛。 跟住你跟住你都預告過啊，係咪話咩之後啊？五月又喺醫館開演唱會啊嘛，點知都取消咗啊！ 你明曬啦，你明曬啦，係啊！我真係好重要期待張藝文咧，可以就算坐住輪椅都好啦，都要繼續唱歌。 唔係喎，好似我聽聞過，好似早排咧，係咪啊？早排嘅時候，你都請過佢上嚟做訪問，我都有聽喎。 係啊，係啊，不過佢最近咧就開始一路坐輪椅，又要養緊病咯。喂，不如咁样啦，韦先生，如果要点唱咧，我谂而家要点，得翻几分钟，我惊唱嗰只歌咧太短啦，唔好意思。 喂，我啱，我屋企人都喺度啊，咁啱。 好啊，咁你点只歌送俾佢哋啦？ 喂，我想同你倾几句啊。 如果倾几句就冇歌，又任你拣，就冇歌点噶咯噃，冇歌唱噶咯噃，好嘛？ 我倾几句咯，俾屋企人。 好啊，嚟啊，嚟啊，嚟啊，嚟。 喂， 倾 唔 倾 啊？我。唔 倾， 倾几句。 系啊，人哋都话唔倾啊，你啊，即系都要监人哋倾，人哋怕丑啊嘛。哎，喂，你翻翻嚟先啦，系啊，系啊，佢监你倾偈都有嘅，你系佢系衰仔啊，即系你系阿妈嚟嘅。 哦， 系啦，佢都系衰仔嚟噶，真系。咁样都话监阿妈，人哋阿妈都话唔想倾噶嘛。 吓，你边位嚟啊？ 系啦，我咧就叫郭富城。 是 咩？系啊，你见唔到我的样子，你唔信啊？ 唔信啊！ 都话衰仔介绍嗰啲咧，多数都系好朋友嚟嘅，你唔使担心嘅。佢系一个好人嚟嘅，因为佢中意听阿欧瑞强唱歌，多数都系好，多数好人啦，多数啫，系嘛？哎呀，阿伯母你好啊，你好啊，咁即系屋企竟然即系一路同阿仔听收音机，都系一种乐事嚟嘅。呢啲系家庭乐啊嘛，系咪 诶，佢成日都中意 听， 咪有 佢 听咯。 系啊，由佢听啦，由细到大都系咁啊，任性啊嘛，系咪？ 成日打电话 啊， 俾你哋啊。 哦，打电话俾我冇问题啊，你唔好叫佢即系成日周围打电话俾女仔啊啲咁样嘅身份。 啊，系咁好咯。 啊，你想佢快啲，即系系咪啊？拉埋天窗。 系咁就好。 系咪仲未？佢咪即系阿衰仔？系咪仲未拉埋天窗嘅？吓，佢未结婚嘅， 好细个啫。 佢好细个，几多岁啊？ 系啊， 我以为佢好大个嘅，听把声，啊、以为啫。不过咁啦， 人就好大个，思想好 细个。阿妈就真系好嘢，即系洞悉晒啦，啲仔女嗰啲啦，即系其实咧，阿妈永远都系当自己仔女系永远都唔长大，都系小朋友嚟。不过咧，而家时间差唔多啦，伯母，系咁先啦，好嘛？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对于政府专家袁国勇质疑本港的病毒检测焦点不正确，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回应说，所有方向的检测都要做，明白袁国勇所说一定要留意症状较轻微的人，他们透过私家医生或者医管局普通科门诊接受检测并没有忽略。政府針對社區爆發的地點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其中在灣仔的中心昨日採集了超過500個樣本，檢測結果全部呈陰性，累計有15宗的確診的葵涌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當局在附近設立的臨時檢測中心今日開始運作，政府明日分別在啟德和油麻地開放多兩個檢測中心。警方拘捕一名在深水埗任教的37岁小学教师，涉嫌以网上游戏的虚拟武器诱使未成年女童提供不雅照片和影片，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上个月接报，一名女子发现8岁的女手机内有不雅自拍照，发现个女是曾经透过网上手机游戏认识一名男子，对方促使女童提供不雅照以交换虚拟武器，男子亦都曾经透过视像对话促使女童作不雅行为。警方上星期五在九龙湾拘捕涉案男子，在他手机发现其他未成年少女的20张不雅照和3段不雅影片。 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被取消注册。协助该名教师的教协话，有关教师听日将会提交上诉申请书。教协质疑教育局选择性发布资料没有提及课堂有播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反对港独的言论，形容局方误解教案，有意抹黑教师。教育局回应话，已经清楚解释有关的个案，任何似是而非、淡化，甚至是为个别教师的严重专业失德行为开脱的论述，都不能够改变客观事实。局方对教协的睇法表示极度遗憾，呼吁教协正确认识香港宪政地位和持守专业精神，维护教育人员的专业操守。北韓在勞動黨建黨75周年閱兵展示新型洲際彈道導彈，領袖金正恩在講話中希望南韓同胞克服疫情危機，期望兩韓人民再次攜手。南韓總統府回應說，兩韓應該繼續落實防止武力衝突和戰爭的各項的協議。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常委會開會之後，決定繼續分析朝方公開的新武器，並檢查南韓的防衛能力。青瓦台又說，高度重視朝方對在條件成熟之後恢復雙邊關係的立場，並會繼續密切關注北韓的動向和有關部門協調應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十点，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770公里，即是在北纬17.2度、东经119.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明日稍后风势增强，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本周后期雨势减弱。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Ian 陈卓贤。同学仔回到校园少不免会关注一下有没有同学仔或者他们的家人曾经确诊这个新冠肺炎的。就算是有，大家都要记得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去挖苦对方。你可以尝试关心对方的近况，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跟老师或者家人商量。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很快就适应到翻学的新常态的了。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学赛马会识水识河计划高级项目主任蔡玉金博士。市民打开水龙头就有源源不绝的淡水供应，但其实我们用的水真是得理不易。由于地理环境所限制，香港没有很大的湖泊，淡水资源缺乏，在50、60年代就曾经经历过多次制水。1963、64年就因严重的天旱，实施每4日供水4个钟。后来政府多管齐下，包括起水塘、买东江水、引入海水冲刺等等， 才舒缓了淡水供应短缺的问题。直到1982年，香港政府先解除了长达60年的限制用水法例，实现24小时供水。我们在确保淡水供应充足的同时，亦付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代价。60年代政府兴建船湾淡水湖，是全球首个起在海的水塘，位置原本是一个海，叫船湾海。船湾本来有6条乡村，因为要起水塘，政府将村民迁至大埔的大厦，名为六乡新村，而村民原本的家就藏埋了在水底入面。另外，起萬宜水庫的时候，政府亦迁走了很多当地的渔民。当你下次再拧开水龙头，享用源源不绝的自来水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饮水思源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在或大或小的波动之中。在这段水深火热的期间，我们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疫 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我是夜鬼嚟嘅，唔好要我喐啦。 唔喐唔喐，梗系唔喐啦。 你唔喐，我喐。 咁我算系喐定唔喐啊？ 我喐啊，喐得好劲添啊！ 新声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变化。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唔该晒学友，喺傍晚嘅时候佢就会想起佢。喺今日我哋傍晚嘅时候，太阳落山嘅时候，我就想起另外一位亦师亦友嘅朋友，佢名叫做 Peter Yarrow， 即系 Peter Paul and Mary。佢当年教到我，当然我当年系唔识佢，我系买佢嘅唱片，学佢嘅歌，所以佢教到我唱呢一首《日以西沉》，Day is done。 Tell me why you're crying, my son. I know you're frightened like everyone. It's just the thunder and the distance you feel.Will it help if I stay very near? I am here,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Do you ask why I'm sighing, my son? You shall inherit what mankind has done. Isn't the world filled with sorrow and woe? If you ask me why this is so, I really don't know.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The day is done. The day is done. The day is done. The day is done. Tell me why you're smiling, my son. Is there a secret you can't tell everyone? Do you know more than men that are wise? Can't you see what we all must disguise through your loving eyes?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The day is done.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香港的时间已经是10:44了，当然日已西沉。当太阳落山的时候，阿仔就怕了，咁有行雷的时候他更加怕。不过爹哋在这里不紧要，不用怕。阿仔，我们一起渡过这个难关。Day is done， 第一个钟搭九添，听个电话先。喂，又可以听电话了，几耐？你好，你好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 你系 Albert， 系啊，你系边位？ 我叫 Tammy 好好 I hear the cottonwoods whispering about 有没有听过这个 有听过很久了这 个是我的 one of my favorite songs 即是都是我其中一首最喜欢的、okay. 那个 Tammy 又不是民歌来的即是欧西流行曲不过是即是我们之前 的歌来的不是我那个年代的歌太好很久很久好 anyway Tammy 回来先你点解打嚟啊？ 我喺 New York 打嚟噶。 New York 啊，原来哦，又一个喺美国打嚟。New York 都好啲，而家就朝头早10:09啦 ，Tammy 啊。 系啦系啦。 系啦 系啦，争12个钟头啦。 系啦，咁啊，新地嘅朝头早，你通常嘅生活系点噶？做嘅做咩噶？ 做咩？ 做家务咯。系咩？人哋朝头早系星期日喎，星期日要可能出去饮茶啊，佢、可能会出。 而家冇，我而家疫情好严峻啦，唔敢出啦。 即系平时都会出下嘅。 如果唔系，都系或者出去行下公园咁样咯。 哦，也都好嘅，因为你近唔近 Central Park 啊？ 我唔近 Central Park， 我系喺 Queens。 我喺 Queens， Queens 都好多公园嘅，系咪？ 啊、有我哋附近有大公 园，好大啦 ！Queens 是一个好大的 area 嚟嘅。咁我想问下，即系而家 so far， 我哋都系净系睇新闻先知晓啦。净系多数咧，关于美国嘅新闻都系见到 Donald Trump 喺度讲嘢。咁但系其实咧，你呢啲疫情 突然间喺度发一封啊！ 佢啊，真系好多嘢讲嘅。 情况而家都系好严峻啦，而家 好严峻啊！ 但系喺我哋呢区，我哋就冇事咯。 哦， 我哋呢区佢而家分颜色啊嘛， 系啊， 分白色、黄色、红色同埋橙色啊嘛，红色系最危险咁样啦，我哋就系白色咯。 哦，咁、 啊、 样噶，我即系呢个冇，我唔知道、啊，分咗四种颜色， 系 咁、啊、等大家即系知晓。 啊， 如果你红色嗰度，唔该你小心啦，即系咁样。 系啦，系嗰区就啲学校都要删咯。 哇、哦，咁样，咁而家 学校都删咗。 白色系咩情况啊？即系啲酒诶食肆都 开得。安全地区。 安全的。 白色就安全不即系啲餐馆开咧都系即系只系准四个人坐咯，同埋即系嗰啲餐馆入边嘅咧就系只系50%。 系呢同香港一模一样喎，咁得意喎，咁啱。 系啊系啊，出面就即系佢有啲喺露天嗰啲就 O K 啦，都系四个人咁样啦。 哦，咁但系啲居民嘅习惯诶，喺白区白色嘅地区，可能唔戴口罩噶。 唔系戴嘅，全就系、是、白色地区先戴口罩啲人先。 哦，先至戴，因为 即系 哦，我明白。 系冇咁严峻，佢即系保护自己，咁咪即系个个都戴口罩啦。红色地区啲人就唔戴口罩咯。 即 系啦，红色嘅地区啲人就唔戴口罩，有太阳嘅地方就唔戴口罩。 哇，盘咗皮喎，即系 疫情即系爆发咯，嗰度就 爆咗又由佢啦，即系你传我传你就算啦，大家又希望有抗体。 就系佢哋啲人嘅宗教，佢就觉得系即系。是有保护的，有神的。 哦，咁样即系唔会有事嘅，咁样。 我哋唐人就会比较检点啲咯。 系啦，所以就变咗系白色，反而系即系因为戴口罩，所以变咗白色。 系 希望 即系啲嗰个区安全啲。 希望 Tammy 你哋一家都即系安全啦、健康啦吓，即系疫情有排挨噶，好坦白讲，全世界都系咁。 大家都百毒不侵啦，香港市民都系啦。 希望都系咁样啦， 咁真系好挂住香港啊！ 唉，希望你快啲翻嚟，唔使隔14日嗰啲啦，可以啦，翻嚟探下 我 哋。 我旧年先翻过嚟啫，旧年11月先翻过嚟啊，今年想翻都唔得翻。 系啊，冇噶啦，啱啱截咗纸。即系差唔多入唔到啦，系啊，我哋都惨啊，我哋都出唔到去。 好好挂住香港啊！ 系啊，希望我啲即系疫情快啲过去系真嘅。咁咪唔好话美国啦，唔好话边度啦，全球一定要，一定要嘅先至可以真系大家系平息嘅，唔系话即系独善其身。 特别系香港啦，因为自己喺香港出世嘅，所以特别挂住香港啦，希望香港冇事啦。 你移民咗几耐啊？ 30几年咯。 哇，原来又打亲电话嚟都系。真系移咗民30年嗰啲朋友啊，真系。 Albert， 我嗰阵时系同你系，我谂你都唔记得，系好耐好耐嘅同学，系小学噶啦，系小学嘅同学。 KCC， 你系咪喺九龙住啊？你以前 我 当 然啦，系啊，我喺旺角。 我同你，应该系做过同学。 小学啊，小学 啊， 你可唔可以讲个？你介唔介意讲个中文名出嚟啊？ 中文名唔好啦， 唔好啊，唔好咁嘅嘢。你印象中我同你做嘅小学同学系几年班啊？ 系啦系啦，冇错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系咪何文田嗰度翻学啊？ 我谂你系好耐啦，好耐啦，唔记得啦。 你都唔记得咗，我梗系记得啦。我而家系咩都记得噶，以前啲事。而家昨日嗰啲事未必记得啊，但系以前我细个都记得。 大家 咁 都系咁样。 咁啊，真系难得啦。 年纪咁上下啦，我已经啊嘛。 系啊，难得啊，难得啊，系移咗民30几年，仲记得我哋。 好耐啦，好耐。 希望 系记得自己香港出世，梗系记得啦。 系啦，真系难得呢啲感情就系。真系一起长大小学而家讲紧真系哇， 系好细个嗰阵时 咧，好细个真系好多好多年前， 系细个我谂应该系3年班嗰阵时， 系啦，系啊，我整个小学都系喺何文田个区嗰度读嘅，希望你就知道边间学校。 OK， 好 啦， 多谢晒咧 ，Tammy。咁你系咪想听一只嘅香港情怀嘅歌，就送俾你喺 New York 住咗咁耐噶啦？你话挂住香港嘛？你想听咩？ 系啊，狮子山下。 哦 ，OK， 呢个系我哋 送俾香港所有嘅人啦。 哇，有意思啊，直情香港之歌嚟噶啦呢一首。OK， 多谢晒 Tammy 嘅电话，多谢你嘅电话，咁样，拜拜。大家都同样嘅心情去一齐唱呢一首歌。多谢詹叔黄詹的歌词，好应景。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哋而家喺狮子山下，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睇下电话嘅另外一边系咪同舟人世相随先？喂 ，Hello，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Bethany。 Stephanie。哎呀，我呢个电话唔系好清楚，唔好意思吓。你好啊，你系我估下你几多岁先？ 你一定估唔到啊！ 系咪把声音咧似28岁至30岁？ 51岁？ 唔系啩？ 系啊， 估细咗一半添，真系惨啊！我 你真系好啊！ 唔系好啊，把声音真系冇得讲嘅，所以咧声音咧就紧要过个样啊！我觉得系咪啊？ 咁多个又会突然间估我几多岁嘅？ 我因为我听到把声音好有啲少少好young，好有啲少娇嗲添嘅。咁咧、 啊， 听起上嚟就好舒服嘅呢啲声音。 系啊，好多人成日都以为我系细路嚟噶。 系啊，好嘅，有啲电话啦嘛，觉得好诶，一定系年纪好轻嗰啲噶啦。啊，原来而家都唔算老，咁就老实讲，50岁。 吓、啊，过咗50岁都唔老， 即系中年咯，中年咯，啱啱100岁啊嘛。如果有82岁咧，你就仲未到中年。即系如果计82岁，啊，你唔中意啊，咁咪100咯，大家又即系 一 人。一人下一步 啊！ 哇，70太离谱啦！我搞错啊！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城中好多嗰啲 star 咧，啲 big star 啲大明星都已经70几岁，啲几靓仔几靓女，系咪啊？即系仲系诶丰盛嘅人生之年。 个个好似你咁咩？ 我唔系，我点止50岁啊？ 哦， 多啲啲啦，但系我女个样似40岁啫。 哇！喺你又仲即系你把口仲甜过我做 DJ 啫，你把口咁甜。 我跟你学嘢啫，你一开电话就赞我啦。 唉，系啊，我真系赞，用咗靓声嚟点只歌啦。我唔知道你想听咩歌，因为咧时间又唔系好多，因为我哋倾电话长嘅，系啊。 我想听一齐 也愿意。咦，女仔歌咁咪梗系 Vince 啦，好唔好啊 ？Vince 唱俾你听啦。 好啊。 真系一切有缘有缘，所有你啲男仔一听落去就发达啦。哇，你话一切有缘缘，真系真系。咁咪真係分一求婚就搞掂。 你都和下佢啊。 好啊好啊，一切也愿意送俾你，多谢晒。 Thank you。 多谢晒 ,Bethany。 静静在深夜洒过丝丝雨水，我怕会失去，你说不要睡，分秒愿可共对，若是没顾虑，为何又洒泪，命运若真的可以痴心永许，哪怕有心伤，哪怕风雨浪，一切亦可面对。谁爱我爱得真，怎会一点也不知，谁过会有一天没有心事，情意一件作深深协议，痴心与梦不可同时，让你令我死心，离别更轻易，你要明白今天我已偷偷放下千般爱意，莫说为你牺牲，死也愿意，情意一件作深深协议，痴心与梦不可同时，让你令我死心，离别更轻易，你也明白今天我已偷偷放下千般爱意，莫说为你牺牲，死也愿意， 本港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740公里，即是在北纬17.3度、东经118.8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明早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本港的风力不会明显增强，明天中午前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随着该热带低气压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明天稍后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明天下午至黄昏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明天稍后风势增强，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今个星期后期雨势减弱。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的时间，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还有就 Vince 啊、泳师和阿乔，我们三个人每个礼拜日都在等你的了。这个礼拜当然跟上两个礼拜一样，疫情之间我们暂时就不会邀请嘉宾，大家都明白，不过我们现场直播，现场可以唱歌给大家听，现场演奏，现场接电话。喂， Hello Albert， 你好，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Rebecca， 你记不记得我啊？是啊，我妈都死嗰时 call 过嚟喺省凡士打嚟噶。 有印象，有印象 ，Rebecca， 系啦 ，Mother's Day。 我识你，系啦，我识你哥哥嗰、那个。 哦，哇！呢啲咁咁叻嘅又可以，而家咧好好啲咯，而家冇咁早咯，唔需要咁早咯，而家几多点啊？你七点几？ 系啊，而家嗰度八点十一分。 哦，已经起咗身啦，平时都好 Rebecca 啊。 系啊，多数早起身早睡。 系啊，星期日咧，原本即系头先有个朋友都系喺美国打嚟啦，咁但系而家疫情嘅关系，都唔敢周围去落，系咪？ 唔系啊，我都照出啊，不过唔系出咯，但系啱啱佢嗰啲餐馆咧可以开翻 indoor dining 咯。 哦 ，OK， 咁限四个人嘅定系咪限餐人数啊？ 冇嘅，其实都冇限嘅。 哇， 系噶。 头先我又 当然你话成大班人开 party 嗰啲梗系唔得啦，最好就唔好，因为嗰啲外国人咧好多时都唔戴口罩嘅。 系啊，你都唔好住，日后混埋入去啦，系咪啊？ 我唔会嘅，一见到嗰啲人我就即刻走噶啦， 离开嘅。咁你自己小心啲啦，因为即系始终都系会有机会影响到自己之余咧，影响到周围嘅人啊，近嘅家人啊。 系啊，系啊，呢度啲其实好多西人真系唔戴口罩嘅，佢哋。 佢可能听到佢哋嘅总统话啊嘛，冇所谓啦。 系啊，而家个总统即系中咗招，都仲系咁样唔戴口罩咯。 系咁咪。所以一往情深啊，佢吓即系由始至终都 系真系一往情深，系啊， 希望唔好个疫情唔好一路一往情深深落去就好啦。咁希望即系 其实我哋三藩市咧个疫情咧系比其他嘅 state 咧系好好多嘅， 系咁啊，系 啊， 尤其是 系啊， 西岸已经好啲啦，嗬，即系你如果去翻 New York 啊，头先个电话咧，尤其是 New York 啊嗰啲 ，New York 应该就差过我哋呢边，我估就系啊， 系啊，咁啊，所有 三藩市其实系接得几好嘅，因为三藩市多中国人咧，但系你知中国人就比较即系跟规矩啊，听话啲咯， 系啊，我谂啊，即系我所识我所知嘅中国人，全世界嘅中国人，唔知点解即系咁啱今次咧，大家都好齐心。系，无论你系喺任何嘅地区啦，大家都好即系好认真地对待呢样嘢，即系守得好好。咁啊，呢一个 gate 咧，又要即系呢一个闸要守得好好先得。即系如果守得唔好，一崩溃咧，就真系好麻烦。 不过我都觉得好烦，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大家全球人都要面对噶啦。不如咁啦，轻松下心情。即系譬如我哋咁都系啦，譬如啊，而家边时啊，乔啊，咁大家即系做音乐人咧，都系个有要有个正式嘅工作噶嘛，啊，同埋热爱音乐更加啦，咁所以都冇啦，冇咧唔紧要啊，我哋就即系尽量做咯。咁啊，譬如而家我哋谂下啊，做网上嘅演唱会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舒缓下，大家可以。 我都睇咗你个 online 嗰个concert， 继续有嚟啊，23号又嚟啊，又有四场。 系啊 ，OK 嘅， 尽我嘅力量。 我觉得嗰日啊。嗰日我睇啊，有一集系阿 Vince 唱嗰个《这么近那么远》，真系好好听。 梗系啦，呢啲歌 真 系 好好听，佢把声真系好听，不过我自己都好中意唱歌嘅。 咁样啊，Rebecca 你就明啦。咁不如咁啦，佢而家就喺度，咁喺电台听睇下有啲咩分别先啊。咁可能啲声仲靓啲添噶噃。是不是如果你 是啊，咁我想咧想点俾我香港嘅亲戚朋友听，因为上次我有个朋友啱啱听紧你个收音机，咧佢听到我把声，佢话佢就诈型，话点解唔点俾佢唱？咁我想点俾佢听啦，佢叫做阿 Cindy 啦，佢系我小学同学嚟，系我小学同学嚟嘅。 系 ，OK。 咁跟住我个亲戚啦，阿威哥啦，佢又听紧你个电台嘅， 一齐啦，好啊，这真系啊，你嘅啲歌咧又几有意思吓，又好似好远，本来好远嘅喺美国嘅西岸，但系其实又这么近，好近，唉，好亲切，多谢晒你嘅电话 ，Rebecca。 OK，thank you，OK， 拜拜。 面子。 是。 这么近，那么远。 一天一天，日日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点一点，逐渐逐渐地发现，纵相对却无言。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晚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段没法行，前一处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点，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这一点点却很远，触摸得到，揣摩不到，这么近，那么远，却仍然相宿相栖，不声不响，我跟你已改变，已无言。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点，竟触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远。 这么近，那么远。多谢晒阿 Vince， 因为今次咧佢就弹我哋二千靓歌个黑色嘅钢琴，但系当头先 Rebecca 喺网上面见到你弹白色嘅钢琴，你中意边个啊？ 哇！如果爆炸力嚟讲咧，就一定系即系真嘅 Grand Piano 啦。 咁啊，仲要系咁长嘅添啦，九尺嘅啦， yeah. 你又想啊 lift 翻屋企啦，拎唔到嘅呢个系公家之物，净系呢个 studio 有嘅啫。咁啊，好好声嘅，系真嘅。咁啊，我讲紧系你把声音。其实都几好嘅，而家即系做咗啲网上演唱会咧，因为以前我哋都从来未做过。咁即系好认真咁做啦，搞啲声咧，原来咧都几满意，即系喺个电话度听呀，都可以听到一啲好 hi-fi 嘅感觉。咁传赖咧就大家努力啦，吓啲乐器啊，把声音啊，去慢慢调教啦。咁亦都有另外咧，就大家如果想啊睇，想从佢睇下 Vince 现场唱系点咧，好简单嘅啫，上网重温啦，吓 YouTube 搞掂，真系都好兴噶，咁同埋真系太方便啊，随时随地，任何嘅国度都可以上网重温。电话都好噶，譬如话我哋二千靓歌最紧要就系直播咁咧，就可以随时咧接通咗全世界各地，你身在何处都可以同我哋倾下偈。讲下近况，喂，你系边位啊？ 哎，我系阿明啊，欧 Sir。 啊，喂，唔好咁叫我，我都唔系好兴啊，吓，即系好耐冇人叫过我阿 Sir 噶啦。反而我细个嘅时候，好多人叫我阿 Sir。啊，我唔系 阿强哥啊，我想问下你啊， 又强哥啦， 你系咪住喺油麻地个区噶？ 唔系咯。 啊，点解我嗰次有一次我上互联网睇到阿芬尼喺油麻地嗰度闹你噶？ 咩嚟噶？啲咩新聞嚟？即系网上边，网上边呢啲都系啊， 好多误传。 诶，唔好呢啲嘢，如果你讲有个闹字就唔好搞啦，唔好提啦，都唔知系咩嚟嘅。你知啦，网上边嗰啲嘢，你冇听过人讲咩？即系起码有一半咧系误传啦，唔系话一定系假，有啲系假，有啲系误传，有啲又唔知写咩，有啲系 code 错，有啲系错名，诸如此类啦，吓。诶，你打电话嚟都唔好讲呢啲负能量嘅嘢，如果有的话，啊、我都唔系好惊。不过 正能量啊，我喺纽约啊，见过好多。 吓、啊，你喺纽约你都咁，乜你喺纽约原来都咁八卦噶、啊？你咁远关香港啲事？ 啊，唔系啊，我讲咩啊？我成日，我以前成日见到阿曾俊华噶。 喺纽约。 你哋以前嗰个财政司系嘛？曾俊华。 喺纽约做咩啊？佢踩雪橇喺度。 佢唔系佢喺。他以前在纽约住噶嘛，后屘佢回流翻香港，我喺 纽约 住过一排噶嘛。 系啊，佢以前喺美国读书啦，吓、一路系到即系住过添啦。我谂系，我谂咁唔出奇啊。即系你系一个喺纽约好耐嘅老华侨啦，起码都几廿年啦，系咪啊？ 超过40年啦。 系啦，我估啦，听你把声都知道，哇！呢年啊，曾俊华读书你都。你都见到佢啊，即系话你已经住咗好耐啦。而家你纽约喂好好严峻呢啲情景，头先我听咗电话， 除咗买嘢少出街啦。 哦，咁买嘢去到超级市场咁先算啦。其他人有冇戴口罩啊？ 哎呀，点知戴口罩？其他人啊，我啊唐人啊，个个都差唔多戴口罩。 系啦， 啲外族人啊，多数系嗰啲咁黑人啊，嗰啲咁啊。嗰啲咁啊，南美嗰啲啊，我话戴两层口罩出街添。 你啊，咁小心啊，啱嘅啱嘅，吓小心为上啊嘛，咁啊。呢一種嘅生活都冇辦法噶啦，尤其是喺美國啦，即係同唔同種族嘅人咧，即係共存噶嘛。因為尤其是紐約咧，係特別嘅，特別多唔同即係膚色嘅人咧一齊。我諗即係都係從坐一條船嘅啫，大家應該都唔好互相排斥或者歧視嚇。咁總之我哋起碼第一由出發點就係我哋自己唐人做好自己本分先都好啊，咁樣嚇。咁啊喂，你咁远打嚟咧，真系难得啊！不如， 我话俾你听，我撞到好多有名嘅，好似 你专撞到人嘅。 林子祥同埋叶倩文，我都喺中央公园附近撞落去。 哇，梗系啦，佢两个浪漫夫妻嚟噶嘛，喺中央公园啊，七三一宝啊。 我又见到阿边个阿胡因梦都喺。胡 欣 梦都喺 度， 我都见过佢。 哇！你都真系好怀旧啊！胡欣梦你都见过，真系。 好耐以前啦，因为我嗰阵时，我喺中央公园附近嗰度做嘢噶嘛。 我以为你真系得闲冇事做，周围去撞人哋，跟住撞伤咗人哋啲背。 唔系，我做嗰间，我做眼镜嘅，我嗰间眼镜铺咧，佢系嗰游客区嚟嘅。我同好多名人做过眼镜啊，好似边个啊？ Elton John 啊， 眼鏡我做過啊， 嚇咁犀利， Paul Simon 個眼鏡嗰個。 喂 ，Harrison Ford 做戏嗰个啊，嗰、那个我佢副眼镜我都同佢做过。 哇，福伯嗰个眼镜你都做过啊？但系 Paul Simon 平时冇戴眼镜噶喎 ，Paul Simon 佢咪喺屋企？ 佢老化啦嘛，佢唔后生噶啦。 你爆，梗系啦，七廿几岁啦 ，Paul Simon。 佢老化， 有正常啫，老化，老化唔系一件坏事嚟嘅，系咪啊？咁诶，即系你有冇听 Simon 嘅 Garfunkel 啊？咁样。 哦，啊，听过好多啦。 如果你喺纽约住咧，如果你唔去听，你就即系损失啦。我就损失咗啦，因为我当时唔喺纽约，就系、是、Paul Simon 同埋 Art Garfunkel 就喺直情就喺纽约中央公园。头、啊、先你讲撞到林子祥嗰度，开一个免费嘅复合演唱会，哇，真系诶，终于咧有成50万人去睇，几犀利，几免费噶。咁你如果你中意听嗰啲 Sound of Silence 啊嗰啲咧，就真系冇得顶。喂 ，anyway， 后来佢自己都有唱好多歌啊， 有，梗系啦，佢喺度住噶嘛。喂，唔记得叫你问你咩名添啊？竟然倾咗咁耐。 哦，我叫阿明啊。 阿明啊，系啊，你有讲系阿明哥，点只歌啦，唱只歌俾你听 啊。我点噶？点噶？往事只能回味啦。 哇、哦，喺咁中意呢一首啊，好啊。冇问题啊，我哋即刻揾个歌词，好简单啫。因为呢啲往事，我哋要慢慢回味咧，就要睇歌词。但系其实大家都识唱嘅。 我听过边个啊 ？Uncle Ray 嗰个台噶。 哦，好啊，正啊，冇得顶啊，冇得顶啊 ，Uncle Ray。 Uncle Ray， 我喺香港听到嚟，而家听到嚟呢度噶啦。 哇，真系听足半个世纪啊！ 我 Uncle Ray 嗰时喺香港，我都试过点唱啊。佢夜晚黑嗰时开放嘅热线。 咁你又真系一个诶听迷嚟嘅，亦都系音乐迷啦。咁啊，明哥，咁啊。 我仲记得我以前嗰时点唱。嗰首咩歌咧？叫做话咩 ？Mama 嚟嗰首 Reflection of My Life， Changing the Sunlight Reflection of My Life。 诶，你仲冇听过佢？ 诶，唔好讲，讲笑啫。喂，你头先讲话咩歌话佢啊？你系咩歌话？我唔记得咗。 啊，往事只能回味就下唱。 我搞错咗添，我以为每当变幻时添。往事之后，咁你弹我就唱啦，唔紧要啦。呢啲歌词应该可以求其噏都中嘅，应该，因为太熟啦。OK， 多谢晒明哥嘅电话吓， okay. 我哋有几分钟嘅时间要唱啲歌俾你听。多谢晒 From New York 喺纽约嘅老华侨啦。哇哇，七十年代嘅歌曲。 时光一逝永不。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心碎，你就要变心，将时光难倒回，我只要在梦里相依偎。 往事只能回味，咁呢啲回味嘅光景咧，唔系随心所欲嘅，好似呢只歌咁，我哋只能够回味一半吓，唱住一半先啦，因为已经接近11:30啦，11:30嘅时候我哋有新闻报道，亦都趁住刘家昌嘅呢一首《往事只能回味》，我哋会将呢啲音乐带到去凌晨12:00，2000靓歌再重聚系现场唱、现场点、突发点都冇问题。唱住一半先，争你一半啊，明哥吓，喺纽约健康保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表示会在明天下午至黄昏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 天文台按照现时预测路径，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明早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明显增强，听日中午之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随着热带低气压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一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听日稍后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警方拘捕一名在深水埗任教的37岁小学教师，涉嫌以网上游戏的虚拟武器诱使未成年女童提供不雅照片和影片，明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上个月接报，一名女子发现八岁女儿手机内有不雅自拍照，发现女童曾经透过网上手机游戏认识一名男子，对方促使女童提供不雅照以交换虚拟武器，男子亦都曾经透过视像对话促使女童作不雅行为。警方上星期五在九龙湾拘捕涉案男子，在他手机发现其他未成年少女的20张不雅照和3段不雅影片。警方拘捕9人涉嫌协助仍在深圳被羁押的12名港人非法越境，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女助理、社会人士刘山清、妻子唐远清等7人获准保释，今个月22号再到警署报到。同案原本获准保释的一名29岁女子，因涉及另一宗无牌管有枪械和弹药的案件，明早提堂，继续被扣留。剩下一人未获准保释，继续被扣留。警方昨日表示，案中被捕9人分别担任船主、提供资金和安排住宿交通等，会继续调查他们有否协助其他人潜逃，不排除再有人被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己不再带有新型冠状病毒、没有传播病毒的风险。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通过最高标准的测试，而且身体状况良好，看来已经免疫。测试亦都证明他可以重新参与竞选活动，不会为其他人带来风险。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11点，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740公里，即是在北纬 17.3 度、东经 118.8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到明日早上与香港保持一段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明显增强，明日中午之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随着该热带低气压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听日稍后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听日下午至黄昏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二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本周后期雨势减弱。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熙啊！疫情固然可怕，但喺呢个时候，

呢首歌叫做咩歌？ 呢首歌叫做《生菜》，系一首我细细个就听嘅诗歌嚟嘅。 哦，系好啊，已经系新一代嘅诗歌啦。因为咧，头先我听落去啲广东话嘅歌词咧，都全部啱晒音嘅。 系啊， 即系如果再前一代嗰啲咧，你未出世嗰啲咧，就有好多咧都冇跟广东话个韵嘅，咁所以好似听落唔系好啱音咁。但系呢啲歌好听，好清新愉快。 同埋我觉得因为咧以前有一堆诗歌咧，其实有啲讲山讲水，然之后讲即系神创造嗰个环境好靓咁样咯。其实都几似民歌嘅，我觉得。 我又唱一只环境好靓嘅民歌俾你听下啦。大家都好中意嘅，因为我喺即系做咗网上演唱会之后咧，好多回应嘅，即系以千二百计，千百计咁啊。睇到好多啲字里行间有啲唔舍得去提翻啲名啊，我想听咩歌啊啲咁。咁我好欣赏啊，当年嘅黄敏华咧，就即系佢未灌唱片之前咧，已经系灌咗呢只歌先，即系先唱民歌。咁啊，呢啲民歌嘅创作咧就系本地嘅，本地嘅民歌你叫提案啊。咁啊，头先听完你嘅歌，我就特别谂起呢一首歌，都系一啲好清新、好舒服嘅靓景，好亲切嘅。歌词， 寒夜悄静，街灯更显昏黄，站岸堤听水声，鱼塘低声唱。心中恬静乐畅，无谓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浪潮再泛起，去清苦唱，不必困倦迷惘。远眺望离岸，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千般得失留在脑间，随着风飘忽，多光却反轻扬，愿人群那哀伤，如海波飘往，心比那月明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浪潮再泛起，去清苦唱，不必困倦迷惘，远眺望离岸，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千般得失留在脑间，随着风飘忽，波光略泛轻扬，愿人群那哀伤，如海波飘往，心比那月明朗，心比那月明朗。 当年呢啲香港嘅城市民歌咧，好多时候咧， 咁好嘅一隻歌，未必一定係一啲好專業嘅職業作曲家或者填詞人。當年寫呢隻歌嘅朋友叫做李榮康，我就冇邂逅過佢。作詞嗰啲就係楊婉婉，我都未識，咁可能佢而家聽到都未頂過。咁或者佢一定有好多朋友啊，親戚喺香港。多謝你兩位寫咗一隻咁好聽嘅當年黃敏華唱嘅歌，叫做《提案》咧。咁我好喜歡嘅一首城市民歌，本地嘅創作。Vinci， 咁跟住我哋呢一個部分咧，直至到十二點咧，都會唱一啲歌仔，還歌仔。你有啲咩心水啊？你咁多嘅喺個我哋二千靚歌嘅網站嗰度啦，好多回響嘅。 揀嚟呢個咧係一首英文歌啊，都係即係講我哋即係一齊可以去經過好多嘅難關啦，就係、是、If We Hold On Together。 我非常喜歡呢隻歌嘅。咁啊，講一講咧，其實呢隻歌咧來自一出一個卡通片， 即 係啊， 大腳板走天涯係咪？ 係啦，大腳板走天涯。咁咧就佢竟然咧就係揾咗 Diana Ross 去唱，非常喜歡，非常有意思。写得真好嘅只歌 ，If we hold on together， 我哋携手一齐手牵手渡过难关。 Don't lose your way with each passing day。You've come so far, don't throw it away. Live believing, dreams are far weaving, wonder the waiting to start. Live your story, faith of and glory, hold to the truth.Stay Baby Hold On Together， 好喜欢的一首歌，大脚板走天涯那个动画片的主题曲。跟着有首民歌，这些就很少唱的，但我自小就很喜欢这首歌了，所以呢就将这歌呢就当年有机会第一次灌录中文唱片的时候呢，就大胆跟监制说，我可不可以将这首歌改成中文啊，他觉得好听，于是乎就请了我们词坛的大师卢国沾写了《人在秋风里》，摆在黑胶唱片里面，想唱英文再唱中文，找不找到 Jimmy？ Jimmy 走了，原曲叫做 Goodbye Jimmy Goodbye， 中文叫做《人在秋风里》，多谢卢国沾。 Goodbye Jimmy Goodbye Goodbye Jimmy Goodbye I'll see you again But I don't know when Goodbye Jimmy Goodbye When wind is a-blowing Rain starts to fall Train is a-tooting His long, lonesome call Wheels are a-clicking Their way down the track Count the days Till he's coming back Goodbye, Jimmy, goodbye Goodbye, Jimmy, goodbye I'll see you again But I don't know when Goodbye, Jimmy, goodbye When he has traveled The land and the sea He'll stop his roaming And come home to me Give me a kiss for each tear and each sight Till then, my Jimmy, goodbye Goodbye, Jimmy, goodbye Goodbye, Jimmy, goodbye I'll see you again, but I don't 或会相见，愿他赶到再荡秋千，夜曲枯冷一片，晚风吹过秋千，谁在秋千里是夜千片，远方飞过小燕。 Goodbye Jimmy Goodbye。 英文叫做 Goodbye Jimmy Goodbye， 人在秋风里。这首歌是在20年前选唱了，这一首一唱就唱了20年。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会用这一首歌陪着大家进入梦乡。多谢谢国光老师。远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promise me that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